驶入救护车。据中心工作人员透露，疑似是嘉吉华人周开突发重病，原因不明。 一张只能发挥一个小时效力的低级卡牌，初步试出了周开公司里的水深。至少这位 Sim 先生不像表面上那样对这位周先生的提拔之恩感恩戴德。